今日系2021年9月10日，快必被还押嘅第367日。今日就系快必嘅老友大头文同哨牙苏结伴探访。9:30，佢哋去到荔枝角，啱啱送车尾，赶唔切105嗰批入去探访等候室。但系过咗半个钟左右，就已经可以入去啦。在探访室冇乜嘢做，梗系排下队入下物资啦。本来佢哋带咗本中文字典入去俾快必嘅，不过职员话本字典虽然系软胶面，但又属于有黏贴和，所以都系唔入得啦。佢哋等下等下，等到11:15先至听到叫 number。今日好似立落咗啲，不过唔紧要啦，最紧要可以探到快必啫。今日佢就喺1号窗，喺门口已经见到快必企起身等紧佢哋入嚟啦，好开心咁同佢哋挥手。计时器未起跳嘅时候，哨牙苏已经急不及待写纸仔咁问快必系唔系啱啱放完风做运动呢？今日好似迟咗啲咁嘅。2秒电话拨通之后，快必话今朝佢7:30已经放咗风啦，冲完凉食埋早餐。啱啱10:30左右，有高级职员巡视，佢哋要留翻喺窗招呼佢，估计可能咁样，所以迟咗落嚟啦。大头文都几担心快必嘅情况，快必话就嚟入咗嚟1年啦，已经做好拍证嘅心理准备，3年、5年、7年、10年，佢笑笑口咁讲，即使要终身监禁，都始终有一日会出翻嚟嘅。快必话喺船上面经常吾日三省吾身。如果有啲乜嘢系需要改善嘅，佢就话佢冇识得吸取教训，都系魏康最有先见之明，一早就睇通共产党高人。原来咁多年嚟，只系大家一厢情愿，以为大陆经济改善、民主自由、人权法治就会改善。快必喺荔枝角撞到仁哥李卓仁，瘦咗，有啲老咗，但系健康嘅。佢知道今日两位仁哥李卓仁同何俊仁，仲有周幸同被带上法庭。被控煽动颠覆国家罪，报道有讲，彤彤话被指控改咗为煽动颠覆国家，反而松咗一口气，好似尘埃落定，嚟一场光明正大嘅辩论啦。法必话自己同周幸同嘅想法相同，被指控煽惑他人仇视政府嗰啲咁嘅罪，根本就系文字狱，将咁荒谬嘅控罪带上法庭公开辩论系唯一可以做嘅。虽然预计最后结果都是一样，快必同大头文的家人都相熟嘅，知道佢太太同埋仔女都已经远赴英伦，大头文迟啲都会过去 join 佢哋，始终一家人分隔两地唔好嘅。快必特别关心佢嘅细仔，因为出名系靓仔。快必话小朋友读书离开香港都好正路嘅，睇下个个高官啲仔女都唔喺香港读书噶啦，咁先至系爱国噶嘛。哨牙苏同快必讲，刘墉探完佢之后再探慢必，就话唔觉得佢受过慢必。快必即刻澄清话，而家自己重翻7磅啊嘛，因为啲肌肉结实咗，即刻伸出佢嘅手瓜，仲递高埋只脚 show 大髀，嗱嗱嗱，睇下肌肉嚟噶，唔系肥肉嚟噶。而家肥翻少少，因为迟啲拍正就冇私饭食，又会再瘦啲噶嘛。快必倾下倾下偈，突然间好开心咁盛起啲嘢，打开一张展报 show 俾佢哋两个睇，笑晒口咁赞蔡英文呢张相好英好型啊！佢话从来都觉得 English 有啲大妈 feel， 几老土噶嘛，但系呢幅咧就真系英啦，冇得弹。哨牙苏即刻笑住咁提醒佢，因住玻璃心小粉红又话佢苏玉华啦。咁叫啲小粉红自己先唔好翻墙先啦，犯法噶。计时器好低调咁滴一声提醒翻，得翻1分钟。大头文话大头太同埋仔仔都好挂住快必，佢哋喺英国做先头部队，等快必出嚟，请佢过去食炸鱼薯条同埋饮啤酒，梗系好啦。临走前大家都拍下塑胶玻璃，冇难过，有啲无奈，有啲不舍啫。快必好多谢过去1年仍然记挂住佢嘅朋友，听或者睇佢还押日子嘅朋友，一直写信俾佢嘅朋友。如果你有写开信嘅，请继续写俾佢啦。未写嘅唔好怕丑啦，快啲拎起支笔。你哋嘅支持同鼓励对快必非常之重要噶。来信请你寄到嚟九龙湾宏光道7号。 興力工業中心619室，如果想寄俾萬必同埋傑斯都得噶。點解會推出2022年記事簿 ？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， 要靠記憶啊嘛。一本記事簿可以幫大家記低小事，都記低大事，裡面仲會有塊必開往拔摩島的輪船上面嘅親筆寄語，同大家繼續同行，係咪好有意義呢？最後大家都要繼續支持塊必嘅 Patron 啦，多啲 share 俾朋友啊，傑斯都要你哋嘅支持㗎。